彭定康嚟香港就两个助手， 系 大细龟。 细龟 吓，系咪？今日曾玉成就话要重新再设立政治顾问，呢个系英国嘅制度。 琴日先讲嘅啫， 系呢个英国嘅制度嚟嘅。英国制度咧就系当时譬如魏奕迅做总督之前咧，其实做过香港嘅政治顾问。 哦，咁样。 嗰阵时佢嘅名叫做魏德毅，就唔系叫魏奕迅。 系。 麦理浩做香港总督之前是做过香港的政治， 一样有这个这样的年历。 有做总督一定要有一个所谓 China aspect， 政治顾问的意思就是你 deal with 共产中国， 是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做总督不可以只看内政，你同时要有 China aspect， 外交 尤德咪咯，尤德就是文革的时候1967年 是中国通来的， 火烧英国北京代办处，他就是当时领事馆的人员，尤德是驻北京的六文革的时候 资历好深嘅， 麦理浩曾经去过西藏住过汉口嘅，其实，喂，你唔好以为嗰班嘢系流嘅，其实，金文泰啲国语普通话同埋广东话好过我， 系， 即系而家金文泰中学啊，1922几年嚟香港做总督，系咪？佢系识用 个个都有， 佢系识用广东话发言嘅，你知唔知啊？佢对住香港嗰啲东华医院嗰啲， 劲过彭定康， 系嗰啲总理啊，佢系用广东话同我哋讲嘢噶，而家有记录喺度噶，系。是直情是嘅啊咩啊嗰啲咁样嘅广东音嚟㗎，係。咁所以我就话呢个呢，我哋係完全错误咁样去理解英治殖民地。点解呢？喺暴动之后，英国嘅 Foreign Office， 即係以前叫殖民地事务部，收尾叫外交部，已经冇直接管辖香港。除咗同前途问题有关嗰 part， 即係同中国谈判嗰 part。 哦，咁样。 係啦。咁所以你留意一下成个外交系统呢，就不是说由他们去指示个总督做什么做什么。总督是直接跟英国首相联系。在大轮子年代已经是。 哇，很高的、啊、个位置，如果这么说的话。 彭定康很明显。 是啊。 是啊，直接跟这个马卓安联系。所以我就说这个你看到的香港今日那些蛋散共产党官僚，即是掟个花樽落去这个长安大街掟死几十个那些。大佬个个都喺度牙文牙武，你谂下佢陈佐义，你谂下佢喺大陆 说三道四， 佢系一个乜嘢官？系一个退咗休干部，系咪嚟香港说三道四？根本对香港一无所知。Even 你话董建华乜嘢叫国家领导人啊？嘥气啦！几时轮到你系国家领导人啊？你一个统战嘅花樽嚟嘅， 摆喺度。 政协副主席系一个统战嘅花樽嚟嘅，然后你就喺度牙文牙武，就话自己系国家领导人，系咪？仲衰过以前英国佬。求其派件蛋散嚟香港啊，嗰个级数都高过你啦。所以我就话英治第二对香港公共财政，英国人有冇逼香港推行一带一路？ 没有。 英国同阿根廷打仗嗰阵时候，有冇逼香港要断绝晒所有同呢个阿根廷有友邦友好国家嘅贸易往来啊？冇啊嘛，系咪？英国工党执政嗰阵时候，卡拉汉政府有冇逼香港立法制定标准工时同埋最低工资啊？同英国睇齐啊，冇 好大嘅自由度。当其时嘅港督嘅系 英国工党年代，香港嘅财政司就系最保守嘅，郭伯伟啊嗰啲，就系讲呢个自由主义、市场万岁嗰阵， 奠定咗呢个积极不干预嘅一个咁嘅哲学吓， 系啊， 理财哲学吓。 所以英国嘅政治第一唔会好似今日咁样，共产党嘅政治渗入香港，连特首选举都系共产党内部政治嘅斗争嘅结果。当时你谂下，英国倒呢个戴卓尔夫人，唔对香港有冇影响？是咪人哋有个 firewall 喺度咁？ 是 咪香港系冇个？所以话而家先大镬，香港系慢慢逐步进入直接管治啊！ 系，仲要将大陆里边嘅政治斗争延伸到嚟香港，而影响咗香港自己嘅内部管治， 就系将一种劣质嘅政治文化带入咗香港。 系， 好简单而家提名，选委个个都唔敢提名阿胡苏。 系。 未投票之前已经讲话唔会委任佢，仲要系董建华去讲， 出口术， 完全践踏呢个香港法治，根本系违反呢个选举舞弊行为。系嘛？胁迫 系 呢啲叫胁迫，唔俾人哋提名呢个曾俊华，系完全无法无天到咁嘅地步。跟住喺地区层面，少少一个中联办嘅地区主任，而家就去主礼嗰阵时咧，就当正自己系呢个管治者嘅身份。连嗰啲 D.O. 都要靠边站而家喺地区活动，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 我经历过，你好难想象过去嗰10年8年，即系啲好鸡毛蒜皮嘅护委会就职典礼啊，业主立案法庭呢、这个周年业主大会，又或者系即系呢新春聚会，你都会见到中联办嗰啲官员嘅身影。 派晒卡片噶， 系啊， 佢都唔回避啊。 学校嗰啲杰出学生比赛咁，佢都会走埋出嚟，佢仲会分即系亲疏有别噶。咦，你系民主派噶？诶，唔同你握手， 啊、有噶， 有噶，好差，极之差噶。我受过呢咁嘅对待，哇！我而家出席、這個， 即系佢认得你范国威， 我而家出席呢个中学生嘅一个咩杰出乜乜、表现嘅颁奖典礼嘅啫，声都唔声噶吓。 呢、這个就 咧就同自己嗰啲建制派嗰啲嘅区议员咧就即系嘻哈谈笑。 呢、這个就是以往同而家嘅分別啦，以前嘅 D.O. 咧，嗱坦白講，八五年之後嘅民選嘅地區議員咧，都係同政府對著幹嘅，即係吳明鑫啊、李永達啊、陳偉業啊、馮檢基啊呢一班，你問下佢哋啊，嗰陣時嘅 D.O. 會唔會而家呢啲咁撲街啊？係唔會噶嘛？佢調翻轉，佢見到你，佢仲會笑笑口咁樣。掹你埋嚟傾兩句添啊！話俾你聽， 佢哋有 institutional loyalty 啊，即係個制度上面嘅忠誠，佢會覺得嗰個制度係應該係要維持政治中立，先令到嗰種即係你點唔喜歡都好，嗰種勤政吸納政治，或者係港英政府嗰陣時嘅管治點樣係去籠絡民心，又或者真係用個地區嘅諮詢網絡係去掌握民情 嗱，所以我就話咧，而家呢個情況咧，就係我唔未必用叫在殖民化，而係叫再政治化。 再政治化 系啦， 我觉得系殖民化， 就系将法官、警察，头先我哋所讲嘅地方行政系统，全部咧将佢哋咧移植一种政治标准落去，好似你咁讲 ，even 去到学校嘅活动，因为你系范国威，我都唔 Q 彩你，我唔喂大佬，如果你一个 DO 你唔得噶嘛，因为你 civil servants 你系 pay for 去做呢啲统战工作噶嘛，其实系或者令到个社区和谐嘅工作啊嘛，系咪你唔可以咁样令你一个面唔得噶嘛？但系唔系共产党就系话。即是要将这个叫做亲疏有别进行到底。警察勾这个不勾那个。好简单啦。喂占中就是等于港独。警察就走去打港独分子曾建超。结果你就判了警察去坐监。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而这个就是洋人法官啦。 以后还有人帮阿爷做事的。 对啦以后阿爷还吹鸡还得的。所以就要 DQ 的法官。下一波我觉得就是 DQ 的法官啦。 恐怖。 就是用这个司法人员罪用委员会去 DQ 的法官啦。你很恐怖的。呢种逻辑，我觉得头先我讲啦，一种全新嘅治港政策，系将过去150年香港嘅管治模式彻底推翻。我就系话我哋理解香港人唔好咁蠢啊！人讲殖民主义，你又讲殖民主义，我哋自己经历嘅殖民主义系乜嘢咧？英国人有冇文化上面殖民咧？喺香港系咪嗱？我建议大家研究一位总督叫金文泰。 金文泰， 金文泰中学就系我喺我住嘅地方附近，我每一次翻工我都经过。我当时每一次我都想啊，点解一个英国殖民地的总督会整间中文中学嘅咧？长毛咪金文泰毕业嘅咧？ 哦，系啊，系啊， 系啊， 长毛系啊， 系啊，仲要系散播呢啲咁嘅激进嘅托派思想添，可以喺学校嗰度。你有冇谂过？喂，如果我系英国佬，如果我文化殖民，我梗系整间最尖端嘅最， 即系扼杀你嘅梦想， 唔系最 prestige 嘅英文中学。 哦，系用名校， 用金文泰嘅名义去 endorse 一间 prestige 嘅英文中学，等你班华人咧就削尖个脑袋要捐入去，咁然后咪即系文化殖民咯。但系点解要整间中文中学咧？系咪？因为金文泰其实唔系话热爱中国文化，而系佢系想提倡一种咧传统嘅文化思想喺香港，对抗中国当时啊喺民国五四运动之后。越嚟越激进的意识形态、 哦、 因为你知道中国最激进其实是五四运动嘛，一路一路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其实没有停过的这种激进反传统，即是传统所有东西都是衰格的， 否定传统的， 是的，否定了传统的价值，否定儒家思想，当时金文泰就刚刚调回转行，肯定儒家思想，你不要那些前清翰林，我就请他来香港大学教中文，所以宋皇台就是这样来的，你知道一堆那些前清學林、翰林呢聚集在香港。 哇，他有他的视野、哦、他这样做是。 所以他是绝对有一个，这个是文化管治政策。你大陆激进化，因为激进化就是革命民族主义嘛。英国佬的聪明就在这里。我不用你爱慕英国文化，向往维多利亚时代，看莎士比亚，全部不用，留下给陶杰。你只要什么呢？你只要爱慕中国传统文化，你就不会革命了嘛。儒家思想。所以他提倡古文的，金文泰是。 哦，这样。 我不知道你小学有没有读过，我们有两科跟内地的中学生有不同的那个年代。一科叫做赤读。 赤读有。 一科叫成语。 成语没有。 你留意一下大陆人讲嘢里面很少用成语。 哦、 成语是一种古文来 因为佢四个字， 四个字 已经讲咗一个好 成个故 成个古仔浓 古仔，又或者文化底蕴啊、历史渊源咧，后边系 系啦，浓缩成为四个字啊嘛。 系， 譬如我哋朝秦暮楚， 系 咁，你其实系古文嚟噶嘛？ 啊，好嘢，呢个系 系嘛？但你后边已经成个古仔，朝三暮四， 系朝三暮四又系啦，朝秦暮楚好嘢啲。 系啊，咁你跟住就系呢个叫做呢、這个，总之好多我哋小学 指桑骂槐啊， 要背嘅，其实好深嘅成语系。是很深的东 西，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古仔的内容嘛。这个就大家看到就是总督金文泰了。我觉得对香港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人的、这个。他是阻挡了刚才我讲的近代中国一种不断激进的思潮。所以为什么要成立金文泰中学呢？他是想给华人在中学阶段接受一个比较完整的中文教育、华文教育。而这个华文教育里面是包含传统中国文化。所以为什么他会请这个前清的翰林去港大成立，其实他是一手将港大的中文系变成中文学院，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真的 由 department 变成 faculty， 是 都是金文泰， 即是提升个地位， 因为还要揼那些华商的心口捐钱给他，捐钱给港大，是由他自己请他们去港督府，然后揼他们心口的。 嗯嗯 这个就是英国人的 vision， 我告诉你，他就知道五四运动 那种病毒啊，最终是会带来中国一个很深，即是跌入一个深渊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样来的。你记不记得习近平在这个建党不知九十周年，其实他是1919年讲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1919年 开始。我用起点，用那个来做。 起点是在五四运动那里的，其实。这个就是中国读书人所谓激进主义的根源。而英国佬是看得很清楚的。你知不知道 ,Even David Wilson，魏奕迅都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因为他来之前其实他是在英国主编一本很出名的中国研究刊物，叫做 China Quarterly， 中国卫刊的总编辑。魏奕迅是那个总编辑。 做了多久了？ 我想做了整十年零 零。十年了。 所以我就说我们对这些东西是所知甚少，我觉得。原因是因为香港人是不关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讲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听，香港过去的自治地位。那种社会和谐，同埋大家能够安居乐业，是英国人同香港本地华人合作艰苦经营出来。 嗯嗯， 不是因为水深广阔，不是因为背靠祖国。这些都是 backdrop 嚟嘅， 亦都唔系我哋一般理解话，即系殖民中主国点样，即系活剥生吞地将佢哋自己嘅一个制度系即系去移植到嚟香港咁样。 我譬如我中文大学毕业啦，你我成日都谂嘅，点解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借这个高等教育渗透颠覆东南亚，主要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共运动其实对整个英联邦的冲击很大。英国人关闭了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是华文的大学， 华文大学 在当时来讲是很多华人用他们血汗钱捐钱去成立的。 嗯嗯， 当时很轰动，这件事就是当时一手关闭南洋大学将它转做南洋理工的，就是这个王庚武，收尾出任咗香港大学嘅校长，亦都做过香港行政局嘅成员。 嗯， 点解同时间佢喺香港成立中文大学咧？如果华文大学嘅成为会成为共党颠覆嘅根据地嗰阵，好多人都谂唔通。其实呢个系金文泰嘅思路嚟，我觉得佢就需要揾一班咩咧？高举中国传统文化嘅人，中华交，香港嘅中华交就系咁嚟嘅。其实就由金文泰呢班人一路喺政策上。他想鼓吹香港是有一班叫做对传统中国文化热爱的人。你想想，这个是英国殖民主义者。 嗯嗯， 共产党践踏中国文化最犀利的时候，他就成立中文大学。 嗯， 找钱穆、唐君毅这班人最推崇儒家思想的人入来中文大学那里。 即既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亦都是客观出来的效果，就是以之抗衡那种激进思想。 反共。因为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你一定反共。 嗯 到今日我觉得都是。 嗯嗯， 所以很多人说中华交等于支持共产党，这个是错。你热爱中国文化，你是不会原谅共产党所做的事。你越热爱中国文化，你越不能原谅它。 嗯， 有的那些都是为了搵食的，我觉得是假的东西。其实你想想，英国人是他是这样细心经营出来的，香港是。因为为什么香港没有民族主义运动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压抑过我们对传统中国文化那种追求。为什么我们小学要读赤读呢？喂，大佬，文言文来的那些是。 你记唔记得写便条啊？写信，啲探病都要写信嘅嗰阵时， 内容就唔记得啦，完全唔记得了。 系要不断写信嗰阵时，我成日都问嘅，点解平时点解我哋要写咁多信嘅咧？ 探病 系啊，即系同学病咗。 哦， 嗱，你如果大家唔知咧，我建议大家去呢个湾仔嘅富德楼， 系 里边咧有一间叫做教科书博物馆，有一个我的朋友咧，就专系收藏咧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教科书嘅。是私人博物馆嚟嘅，你打电话去约预约， 哦咁样， 你就可以上去睇噶啦。里边有赤读嘅课本喺度，咁、 嗯、 你就会知道嗰阵时我哋七十年代嘅小学生喺香港，仲系读紧古文嘅，其实系，你点可能想象 咧？ 系、嗯、英国人提倡俾香港嘅华人读古文， 嗯， 所以我哋咪消解咗嗰个民族主义咯。除非佢压抑你，譬如好简单，一定要你全面英语化， 嗯嗯， 读莎士比亚，读呢、這个George Bernard Shaw 等等呢啲咁嘅嘢。就唔准你掂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历史。 嗯嗯， 中史成科其实喺教育司处嘅年代。 嗯嗯， 喺英治时代。 英治时代， 一九五几年已经有噶啦、嗯。你冇得解释噶，如果唔系， 嗯， 佢正正就人哋高手啊嘛。我越压迫你，即系等于细路仔啫嘛，越唔俾咸书你睇，你咪越睇咯。 嗯， 但唔系嘅，佢要你浸淫喺中国文化里边，你 by definition 你就反共啦。 系 前目，即系我哋譬如新亚书院毕业，其实大部分都系中华交嚟噶。 系。 你想想新亚书院毕业的人怎可能心是支持共产党的呢？因为你会知道他由五六十年代做过那些扑街的事嘛，那些大学者怎样迫害、啊、怎样自杀、啊 嗯、 所有人的学术生涯毁灭了、啊、然后怎样破坏中国文物、啊、到今天就拿他们搵食还扑街，将他假古董拱出去拿来搵食，是不是整些假古迹来搞旅游。所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哋对英治殖民地香港唔掌握嘅话咧，我哋永远永远都唔理解，或者冇一个立足点去反抗共产党今日做紧啲乜嘢。其实你唔需要 mention 咩港独咩唔使，其实你回复翻香港一个所谓自治嘅地位， 嗯嗯， 这个自治地位系得到八十年代起草嘅基本法嘅确认嘅。其实、嗯、你完全唔需要提独立嘅，我觉得，即系嗰一 part 啊，意识形态嗰一 part 完全唔需要提嘅。社区自治点解唔得咧？我哋以前都系啦，我哋搬入去一个新社区嗰阵时候，点解英国佬会协助我哋自己管理自己嘅社区？ 嗯， 呢、這个就系我就系话，我哋要明白所谓殖民管治系一回咩事。 系， 而今日嘅去殖化，我觉得咧，佢系将嗰种嘅以共产党为中心嘅一种直接管治模式带入香港，直接管治嘅就系佢哋干部， 同埋用政治化嘅眼镜系去睇任何事情。 美其名叫去殖化， 系啦，即系二元化地咧，就会即系非友即敌，或者系非黑即白咁样咧，系去即系将一啲香港人已经内化咗或者系接受咗嘅一啲较好嘅即系相对嘅制度，系去想尝试系摧毁。系， 我觉得呢个好可悲嘅，我觉得可悲在系咩咧？香港人你自己失去咗乜嘢，你都唔知嘅。 嗯嗯， 系啊，我觉得系一种好即系苍凉嘅感觉，就系、是。即系我哋做节目系想多啲人，我上一次喺三不馆讲香港警察嘅历史，因为我以前嘅同学系警察博物馆山顶金道嗰博物馆嘅馆长。 哦， 香港警察系咁多年百几年嚟咧，系点样去走向一个专业化嘅过程？ 嗯， 而家调翻转，将佢政治化，然后放弃专业化。呢、這个转变唔系讲紧双普选，唔系讲紧八三一框架，嗰、那个 scope 系大过。基本法八三一框架，大过廿三条立法、 嗯。 我希望香港人系感受到或者开始 aware 呢样嘢。呢、這个转变唔系一个某个法律条文，好似嗰啲公民党啊嗰啲 politician 所讲系某个条文嘅改变，唔系嗰样嘢嚟，系、嗯、成个政治运动嚟紧啊。其实系过嗰五年， 嗯 嗯，我哋而家嘅特首选举系身处一个政治运动嘅一个转折点嚟，我觉得。谁人做特首是牵涉到这个政治运动 proceed 下去的速度有几快。而这件事我觉得是个人是很难抵抗。 有没有逆转？ 个人我觉得很难抵抗。 就算不同特首的上任。 初中历史来吧。初中历史它一定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灌输来的，我觉得。即是所谓中国自古以来，香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一部分。然后对香港史的诠释，没有祖国没有香港这种诠释， 嗯嗯， 它是令到你对英治时代的东西刻意贬低那样东西。 嗯嗯， 你看到现在香港的，即是我最失望是我的同辈的学者，我很多朋友同学都是即是在大学教书的， 嗯嗯， 对香港殖民地时代的研究 是相当之浅薄，相当之少，而家是变成由中山大学帮你研究， 哦， 被研究的香港的研究生都冇啊！我话俾你听，而家我哋系被研究，人哋写完之后，你睇下三联书店买 留翻 香港市嗰啲书， 拎翻嚟香港， 系啊，拎翻嚟香港之后咯，我手头上呢本《香港简史》，John Carroll 呢本咧，系曾经发生过篡改风波添嘅， 系。 是啊， 有我有留意。 当这个中华书店出的时候呢，删改了它部分的内容的。那你读出来你未看过原著你就不知道。 嗯。 你就不知道它没有什么东 西。中了伏都不知道是。 是啦，中了伏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就希望有那么近得那么近，我觉得。 是。 为什么呢？就是要刺激。 喂，又要容易入口，间不中先近添。 是有毒的，我觉得。是应该有毒的。如果我不是挑战大家的思维的话，做节目没意思的。即是重复着 网络上面流行的观点，或者围炉取暖， 嗯， 无论是反共或者，这个叫做自决都好，或者是亲共都好， 嗯， 你如果脱离不到这些口号标签，回归到历史里面看问题，我觉得香港是很难看到我们今天的，即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嗯嗯， 所以我上次我记得在弥敦道证交所的节目我提过，其实本土运动急速上升成为独立运动之后， 嗯， 然后逢一声败亡， 嗯， 其实这个是，这个打击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即是我们所讲的本土的意思，我们不是指向某一个的独立建国的目标， 嗯， 但是我觉得刚才正如我所讲，如果我们对殖民管治根本是毫无认识的话， 嗯， 我们对于将来香港应该怎么行呢，甚至是哪一些位置我们要顶住呢，其实我们根本上一无所知。 嗯， 你对七警案可以选择吃花生，在这里笑警察。 嗯嗯嗯， 你对于这个内地媒体攻击法官这件事，你可以视为大陆佬的戆居的。 嗯， 但其实不是，我觉得。其实那件事 不是那么简单。 杀到埋身了，其实是。 不是那么简 单。是啊，你相信，我相信你在地区政治要 feel the heat， 即是你知道个厨房是很热的，其实已经。嗯，那些的中联办的官员在地区政治那种活跃的程度。他们那种以我为主的心态， 想改变香港人的价值观， 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当中，我觉得 当然他在做， 是啊， 没停过， 我觉得改变当中 没停过，是 包括曾荫权这样，就是毁了曾荫权一生，嗯，我觉得都是在这个运动里面的一部分， 嗯嗯， 正正就是因为他正正就是港英官僚曾经掌握最高权力的代表， 嗯， 如果你看过黄仁龙的求情信，其实黄仁龙很间接讲出当时他是没有执行到很多共产党向律政司施压的东西。 是啊，顶住压力。 顶住压力。他受到 中审法院是去。 只有一个 message， 就是说他是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人， 嗯。 其实只有一个 message， 嗯。 然后现在在赤柱服刑了，现在。是。还要重审。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身处这个这样的时代，你可以选择是无知围炉取暖。 嗯。嗯， 醒咗就好痛苦啦，我觉得。嗱，即係你顶唔顺你唔好听，我觉得。 醒咗先会係。 听完之后係最痛苦㗎，我觉得。 唔係睇 Matrix 啊，唔係睇廿二世纪 三。两粒丸啊，而家。 係真係。 一粒叫咖喱丸。 係真係。 红色嘅。一粒食咗继续瞓，蓝色嘅。手头上。究竟你食边粒呢，咁样。咁就係希望，如果你食红色丸嘅，就下一次继续听我哋政治咖喱饭对呢个香港政治发展嘅既有理论分析有现实分析的一个节目。咁今集我哋讲呢个 decolonization 呢，其实未讲完，我觉得。我哋只係讲出殖民管治系一回咩事， 嗯。 殖民地时代究竟系咪一个咁简单嘅一种高压嘅统治。点， 嗯， 解民族主义香港喺 decolonization 嘅过程里面系冇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亦都冇出现咗独立运动。咁我諗我哋要会接住呢个思路咁样一路去，即系讨论落去，咁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严肃噶，我觉得，但我哋亦都唔想太过嬉戏咧， 尝试轻松啦，我哋系 啦，咁就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